要通过人这个载体来展现我们中国茶文化的美，中国的茶文化和我们现代人的之间的心灵的关系。所以说从人的角度切入，应该是这本书和其他的茶书最大的一个差异点。 嗯，其实讲了很多故事啊， 是 就是茶与人的故事。 是的， 您是在讲人，其实也是在讲茶。你也说到了，其实人是茶的载体啊。这是这本书与众不同的一个写作手法。那您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他们都爱茶。 是， 除此之外，你觉得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能举举例子吗？ 首先就像米夏老师刚才讲到的，我在这本书中所甄选的喝茶的对象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首先是爱茶人，和我一样都是爱茶人。那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在谈茶文化，也在谈茶文化的复兴，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从这个层面上讲，所以我在选择我的喝茶的这些朋友的时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他们爱茶，这是刚才讲到的。第二点，他们同时还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他们的一些见解、理解和认知。甚至是其中有几位朋友，他们不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认知，同时对于西方的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和认知。因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的茶文化也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国际化的视野中来，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谓文化自信嘛。 是的，文化自信，文化要走出去，中国茶文化也要走出去。 其实是唐公子和一些喝茶的朋友，他们的心得，他们的体悟。这些朋友中，他刚才讲了，筛选的标准是有文化，而且热爱传统文化啊。 是。 这些人里有设计师啊，有弹古琴的人。 是。 啊，有艺术家。 还有作家。 对，山中的修行者啊。唐公子也是走遍了大江南北，有皖南的古镇，有武夷山的山脚，有终南山的溪水，还有弘一法师的梨花院落。 是。 你看我读这些诗句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诗句了啊。就读这些文字，你就会想象这个场景啊，它是很美妙的，很安静的。 是。 那唐公子一路行走啊，也一路和朋友一起喝茶，一起品味那种韵味，寻找一杯古老的中国茶能不能和现代焦虑的中国人心境之间有一种契合。我们现在可以深入到这本书的细微之处啊，比如说我们能不能遴选一个给你印象很深刻的朋友，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喝茶，你和他当时聊了什么，或者说什么都没聊，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实际上就像刚才米夏老师介绍到的，那么为了创作这本书，可以说我觉得我就像一个行脚的僧人一样，去过了很多的地方。 挂西的。 对对对。比如说像在北京，那在北京的话就是像弘一法师曾经住过的一个院落啊，那么这个院落现在还在，非常的美。就在我们南锣鼓巷的这个位置。有时间我们一起去喝茶可以。 北京啊。 在北京。 哦， 对， 我还真的就不知道这 事。是非常的美的一个院子。对。那然后包括在武夷山，包括云南的景洪、西双版纳这边，因为普洱茶的产地嘛。那么另外像安徽皖南扎记古镇的深山里边，还有包括终南山。真的是为了创作这本书去和不同的朋友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如果说是一个场，如果是有一个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有四个字嘛，叫一期一会。所谓一期一会这个概念的意思，它就是告诉我们喝茶是一个很当下的事情。 这不是在日本文化里经常出现的一期一会吗？ 是，其实他想传递的这个思想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喝茶，其实那都是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珍贵的瞬间和珍贵的当下。 嗯 嗯，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我觉得每一个瞬间我都觉得很珍贵。嗯，比如说在弘一法师曾经住过这个院子里面喝茶，当时我们是在夏天， 嗯， 是在一棵很大的一个梨树的下边，梨花院落嘛， 嗯， 在梨树下，白色的花朵盛开，嗯，然后我们就跟北大的赵老师， 嗯，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就坐在这个树下喝茶，大家可能就是也不一定会要讲很多的话， 嗯， 但是我就觉得你就看那个花，有可能哈 落下， 风一吹， 嗯， 落下一朵来， 嗯， 有可能会落在茶杯里边，也可能会落在我们这个简单的茶席上边， 嗯 嗯，这样的情景我就让人很难忘， 嗯 啊，另外呢，我在书里边还写到了另外一个朋友， 嗯， 我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无门琴派的古琴传承人行者，行者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两个曾经在江南约过一次喝茶，在江南的一个草堂，那么也是在一个院子里边，那个时节应该是四月天，就像林徽因说的最美人间四月天嘛，是吧？那我们是在一棵玉兰树下喝茶，三四月份的时候正是江南这个玉兰花开放的最好的时节，我印象很深，一株枝繁叶茂的玉兰树，花朵硕白硕白的，像这个银色，像雪一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树下喝茶，听它弹古琴，我觉得那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饮茶的体验。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回首过往的时候，想的也许不是具体你和我说了什么， 是， 而是我们所在的那个情境啊，那种感觉 是 足以。您刚才说梨花盛开，说玉兰盛开啊，我记得网上很流行一句话，说一想起那些美好的事情，梨花就开满了南山。 是的，啊， 其实喝茶是这样，喝的茶很重要，喝谁喝也重要， 非常重要， 在哪儿喝，其实也很重要。 是的， 因为那是一个场域，是吧？你一个再焦躁的人，再焦灼的人，你进了那个平静的场域，你看到梨花飘落， 是很自然，你的身心就安定下来 了，你就放松 了， 你就安静了，你慢慢的就可以卸下身上的紧张了。 是， 所以这也许是茶作为一个载体啊，让我们能够轻松下来，能够不那么焦虑，能够安顿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是， 这是说到了让您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和过往啊。那这本书其实写的周期我们发现还是蛮长的，因为你说像行脚僧一样要走南闯北啊， 是， 要不断去探访， 风尘仆仆， 不断探访不同的人不同的茶，那是一开始说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了，还是其实水到渠成我就可以写这样一本书了？ 哎，我觉得米夏老师这个问题问的真的特别的好。实际上真正意义上我喝茶的时间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久，严格说起来我只有5年的喝茶时间，从12年到现在，我们18年，对，6年嘛，5-6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可能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就是最先对这杯茶的喜爱，是因为它的色、香、味、触、法，就是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喝茶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你五感打开的过程。这是第一点，你可以闻茶的香气，看这个茶汤的层次的变化，它的层次的变化，它的味道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由浓变淡，然后慢慢的回甘，会给你很多这种味觉上的享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最初喝茶，真正意义上的喝茶是在福建的武夷山，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6大茶类，那么其中我们福建的武夷山它是属于清茶，也叫乌龙茶，那么它的这个岩茶就是清茶或者乌龙茶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茶的类别，对。那在武夷山喝茶的就是12年的 初夏春末夏初的这个时候，在武夷山喝茶的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嗯， 正是在雨天，然后跟几个朋友就在武夷山的这个他们的街市有很多的茶馆，我们晚上出来找茶喝嘛。 嗯， 然后结果就下大雨了，走不掉了，然后就一直在喝一直在喝，你就喝着它的岩茶，它的这个金骏眉或者正山小种， 嗯， 然后再听着雨声，还有空气中的这种青草香、植物的香气、茶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嗯， 哎呦，就让人感觉这种体会太美妙了，完全是你在北京或者是在当时在大城市里边体会不到的。让我一下子就对这个中国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嗯， 那么由他的味觉和喝茶的感觉使得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开始想，嗯，我要开始认真的喝茶。 嗯， 因为你，我就突然发现真的是像那句话说的吸引力法则，当你起心动念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嗯， 你会突然发现其实在你的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喜欢喝茶的人， 嗯， 而且很多人喝茶段位也很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五六年以来我几乎是每天都在喝茶，跟不同的人去交流，比如说做茶的人、制茶的人、种茶的人、卖茶的人， 嗯， 研究茶文化的人，对，跟这些朋友去交流去碰撞。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本身我的大学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哦， 是中文， 嗯， 其实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读过很多跟中国的茶文化相关的诗词歌赋，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只是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因为并没有真正的去体味这杯茶的感觉。 嗯， 那么在我自己真正的意义上开始喝茶之后，然后再重新去读比如说唐诗里边， 嗯， 描摹这个 茶 的这些诗句，宋词里边包括明代的人啊，包括清代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诗词歌赋，有很多文章，很多文学作品来写当时的人喝茶的感受。 嗯， 哦，你会觉得就是可以用那几个字来概括，就是与我心有戚戚焉。 哦， 嗯， 突然间理解了， 是一下子你就觉得跟古人相通了。 嗯， 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是相通了。 对， 然后我就很想，我说把这些美的东西尽可能用我的文字，用我的理解来呈现给更多的人。 嗯， 我觉得我可以为中国茶做点什么， 嗯，啊，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了啊！ 好像一开始就是一种美感，到了后来就变成一种责任感了。 嗯，其实您回了北京之后，依然常常想起在福建武夷山喝茶的那个场景。 是， 大家也都理解啊。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可能面对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会更大。 是， 你仔细回想你每一天的工作、你的生活，其实你有的时候连会心一笑都是一种奢望。 是的， 你一直低头沉迷于，或者不是沉迷于，忙碌于你这繁杂的工作当中哈，啊，所以你很向往轻松那种放松的心境，所以回来之后仍然想喝茶。喝茶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发现哦，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是， 后来又在自己这个原来古典文学的这种尝试中，哎，又有了这种感觉啊。感觉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理解，但理解了之后你会深刻的感觉。 是的， 你就找了，哦，古人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你和古人突然有了 完全的心意相通， 哎，好像手拉着手。 是的， 我们打通了，我们链接了啊。这也许就是茶给唐公子啊，他心境的一种改变，然后责任感油然而生，所以可能就哦，我要写点什么，我要记录这些，而且我要把我这种好的感受告诉你们。 对， 希望你们也有，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对，他们说知识因为传递更有力量，其实美也是如此。 是， 嗯，可能很多朋友平时我不喜欢喝茶，那我自然可能没有像作者一样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今天我们就试图走进茶啊，走进诗书茶的那个茶，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安顿我们的身心。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聊这本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仲。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此时此刻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嘉宾就是作家，这本书的作者唐公子。我们刚才分享了唐公子这本书从有想法到最终父子的一个过程啊，也分享了他走南闯北、风尘仆仆、拜访不同的茶友的这样一个经历啊，然后身上有了一种责任感，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这种感觉。那其实茶其实和中国人啊相依相偎的历史非常的久远了， 是的， 它也经历了一个流变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古装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发现，哎，那个时候小乔为什么会从一个盆里啊在蒯这个茶， 对，是的， 是吧， 是的， 过去呢为什么剑盏是黑色的，是吧，那北京人爱喝这个香片，是吧，那把缸子我们就觉得高碎，我们就觉得就很好了， 是， 那茶其实每个人都有享用它的权利，都可以 enjoy 啊。那我们说说中国人喝茶的这个流变的过程，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喝茶了呢？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我们对于茶有两个理解，一个是像刚才我们的米夏老师说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搪瓷缸啊，还有我们的高碎呀、啊，我们老北京都比较熟悉这些，对吗？那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称它为是一种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它是如此的接地气，如此的可以融入我们的寻常生活。 开门七件事，它和柴米油盐 相提并论。那同时，我们中国人对于茶的理解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表达，就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对的，就是雅的。 是的，所以说，对于茶而言，茶还是那个茶。但是你以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对待它，那么其实茶呈现的样貌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中来，就是关于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实际上当我们把目光往回看，向后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中国人的饮茶的历史已经是如此的漫长，如此的悠久，以至于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或者是对他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里呢，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跟大家就是对于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朋友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其实中国人饮茶最早的时间，根据历史记载，它是在战国时期。 哦，那么早。 是战国时期。 两千多年前。 是的，战国时期在现在的巴蜀地区，就是我们的四川，四川一带，我们中国人就开始有这个茶的这个概念了，有喝茶的概念了。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整个中国人的喝茶的时期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唐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宋代，第三个阶段是明代。以唐代为例，那我们说中国人喝茶的时间很久，战国时期就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喝茶跟我们现在的喝茶可完全不一样，不但跟现在喝茶不一样，而且当我们仔细去研究去发现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国人喝茶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怎么喝呀？ 对，简单的说，比如说，那么在唐代以前，我们中国人喝茶呢，我们就跟现在喝粥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能想象吗？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喝茶，我们是怎么呢？我们要把这个茶跟盐、跟 米、 芭蕉，甚至可能会有菜叶， 这菜粥这是。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句话叫吃茶去， 对， 想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吃这个字眼儿，什么时候会用喝这个字眼儿？ 对， 如果它是一个更液体状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说是喝， 对， 但是如果是固体状或者膏状的话，我们就是吃， 对， 所以说唐代禅宗有这个有句话叫做吃茶去，它从某种意义上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固体，你可能就是要去 流食， 是的，它还是一个流食，好，那么是唐代以前的这个饮茶的方式啊，而且这个时候茶它 就是跟其他的任何的一个植物没有什么区别， 一种菜而已嘛。 是，它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比如说作为药用啊，或者是作为食用啊，仅仅而已。那么到了唐代，我们中国人对于茶的这种态度和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这个要感谢我们唐代时期的一位文学家或者是一位茶人，那么他就是陆羽。陆羽著茶经，从根本意义上奠定了中国人风雅饮茶的基础， 就把茶一下就递了起来了。 对，那么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在唐以前中国人是把茶当成这个粥来吃的，对吗？ 嗯。 那么到了陆羽著茶经，他在这个茶经里边，就茶经一共有十篇，十篇短短的文章，大概是有7000多字。 嗯， 那么陆羽用这十篇的文章，用了7000多字，从不同的角度来向时人，向当时的人传递应该怎么去喝茶。 嗯， 那么他从这个饮茶的器具，对水的重视，包括制茶的工艺、制茶的方法，就是煮茶的方法，等等。不同的这个角度切入，让大家可以规范的饮茶，讲究的饮茶，考究的饮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他在这个在茶经中谈到关于茶具、茶的器具这篇，那么他在里边就罗列了，如果要想认真的享受我们的茶的话，你至少需要24种器具。 就跟吃螃蟹有蟹八件似的。 没错，你看需要24种器具，这是第一点，很讲究吧？ 这是够排场的。 是的，那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第一次强调了这个饮茶器具和所用的水的重要性。他有2句话来强调这个器和水对于表现这个茶性它的重要性。他说，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 有点中医气血的感觉。 是的， 哈， 米开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说他从这个气血也好，从这个父母这个角度，就强调了这个器具和水的重要性。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因为唐代到我们现在是1000多年的历史嘛，那么实际上1000多年下来，包括宋代、明代、清代，甚至包括我们现在饮茶，他的观点就影响了至今。 1000多年。 是。那么再举例说这个关于水的部分，那么陆羽有3句话，他说，什么样的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合饮茶的好水呢？他说这个山中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而且陆羽他不但是一个就是通过文字来写茶的人，他更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在当时，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但他就是风尘仆仆，不辞辛苦，但是乐在其中，到处去寻找这个在他看来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水源。那么既然水这么重要，水对于茶这么重要，那他一定要为大家找尽可能的去发现更多很好的水。所以说在他的茶经中，他记载了大量的在唐代当时很好的他认为这些泉眼、这些水源所在地。比如说他认为当时全天下第一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庐山。庐山有一个叫康王谷的地方，天知道这个陆羽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啊。庐山的康王谷的一个地方，他认为这儿的水是最好的。那么是天下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就天下第二泉，就是现在的无锡惠山的惠泉。就是那个二泉映月。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去江南喝茶访茶啊，也顺便就去到了当年就是陆羽曾经踏访过的那个惠山二泉嘛。然后坐在旁边就是喝了一杯绿茶。所以说你看整个真正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陆羽的茶经就已经是说，不管是水呀、还是气呀等等，他从这些角度包括煮茶的方法，他有了很认真的规范。比如说因为唐代人的饮茶之道，我们称为是 监察道， 嗯， 称为是监察，监察的方式。那所谓监察其实就是监主的意思， 嗯， 就是主主察。那么陆羽在茶经里谈到，就是我们主茶的时候呢，他强调因为既然是主，这个水叫沸腾，对不对？ 对 对。那么这个沸水呢，他把它称为是三沸， 嗯， 三沸要沸三次。第一次水开了，他打个比方，水刚开的时候，那个因为是很细很细的那个 小 的水花， 泡泡， 对，小泡泡，他说这个就像这个螃蟹的眼睛一样， 嗯， 就像鱼的眼睛一样， 嗯， 就是蟹眼鱼目，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个时候还不能偷茶，稍等片刻。好， 嗯， 那么我们要这个要等这个二沸， 嗯， 二沸的时候，这个水的花就会更大一些。 嗯，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茶粉这个茶末投进去了，嗯，那然后到了这个三沸的时候就要赶紧把它 捞出来了， 对，捞出来， 哦， 把它就用这个，因为它有24种器具嘛，对，你就 我估计罩里什么的都有， 是没错， 嗯， 赶紧就分汤 啊， 然后来把它来享用它， 就感觉像烹调的感觉哈， 是它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觉得它确实像一种烹饪之道，我觉得 对， 非常的这个繁琐，但是呢也很有意思， 哦， 嗯，也很有意义， 嗯， 而且唐代人饮茶，他注重这种，他看重的是茶汤的这个绿色，他认为这个绿色的茶汤是美的， 嗯， 哦，这跟宋代人就不一样了，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饮茶，宋代人的饮茶方式我们称为是点茶， 嗯， 所以点茶就是你依然是咔咔先提前把这个茶研磨成粉， 嗯， 那然后呢要把它放到这个黑色的这个像刚才这个米哈老师说到的这个黑色的建盏， 嗯， 黑色的茶具里边， 嗯， 那然后你再用这个茶筅， 嗯， 就像我们现在做卡布奇诺似的， 嗯， 有点像那个咖啡的卡布奇诺上边的那层白白的那个奶泡， 嗯， 那么就是把它搅搅搅，打打打， 嗯， 然后直到搅出这个，我们说形象就奶泡出来，对，然后你 就手动打奶泡， 对、 嗯， 你就可以去享用这个了。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宋代人饮茶， 嗯， 他认为好的茶的颜色，好的茶汤的颜色是白色， 嗯 嗯，为什么是白色呢？因为他用的这个盏是黑色的， 对。 这是为什么说为什么宋代人饮茶他用黑色的盏或者是颜色比较深的盏， 嗯，对， 它是黑白对比吗？ 能更能衬托这个白色的泡泡白沫沫， 对，嗯，那么而且宋代人饮茶它有两个标准，就是这个你打的这个点的茶算不算好茶，它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 嗯， 那个泡沫是不是够细腻， 嗯， 是不是够细腻， 嗯， 越是好的这个上等的这个茶的原材料， 嗯， 而且越是你的手法更娴熟， 这臂力得好啊， 是没错，它有技巧的，是还是有技巧的， 嗯， 用这个 小肌肉群必须发达， 对，带动手腕，这样子， 嗯。 那然后第二个标准呢，跟我们喝红酒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喝红酒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强调这个酒体它的挂杯的程度嘛， 嗯， 对吧？它如果是挂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说它的里边的营养物质丰富，说明这个酒是好的。 嗯， 其实茶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宋代人流行斗茶， 嗯， 所以斗茶就是第一看谁的这个点的这个茶泡沫细腻， 嗯， 洁白。第二就看这个谁点的茶它在这个杯盏上停留的时间长， 嗯， 因为那个泡泡它是要消退的， 是的，嗯， 破灭破然后就消退，那就看谁停留时间长， 嗯， 谁就是这个最棒的， 嗯，就是形成了当时宋代社会 一个风气， 一个风尚， 一种风尚，嗯， 而且还是文人雅士玩的多， 文人雅士，对， 嗯， 所以说你看唐代这个陆羽著茶经，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我们说奠定了一个风雅之势， 嗯， 在唐代就开始风行一时， 这是划时代的， 对， 嗯， 但在唐代的饮茶呢，它基本还是在我们说这个上层的这个上层社会， 嗯， 这些人群中更为盛行， 嗯， 那么到了这个宋代以后，干脆就是那个全国上下这个习茶斗茶， 嗯， 爱茶的风气就是完全是成为一种整个社会的风尚之气， 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 没错，就是我们的上行 下校吗？ 对，嗯，他其实从雅走到了民间， 是啊、嗯，真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 对，嗯，就大家这时候都爱喝茶了， 是、 嗯、 都爱斗茶还， 嗯，就唐是那么喝，到了宋又斗茶啊，出现了渐展。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对， 唐、宋、 还有明代 啊，明是离我们就更近了，尤其是和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 明朝啊，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让茶也有一次非常大的改变。 是， 嗯， 明朝人的饮茶就是他的方式。更接近我们，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我们现在的饮茶方式、 嗯、 更接近明代人的饮茶方式。 嗯， 那么我们说唐代、宋代、明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不只是饮茶的方式不一样，同时茶的采摘制作工艺也不一样， 嗯， 同时这个茶的形状也不一样。嗯，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唐代人饮茶，这个茶还是饼， 嗯，茶饼， 对，我们管它叫一种蒸青的、嗯、一种蒸青的一种青饼，蒸青茶饼。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就是刚才那个词，我们说这个上行下效嘛， 嗯， 那么到了宋代以后，我们知道，尤其是宋徽宗，他是其实是一个 文艺皇帝， 非常具有这个文艺气质一个皇帝，他的书法写得好，画也漂亮。同时他还是一个饮茶高手， 嗯， 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到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文章依然很有意义，就是大观茶论， 嗯 嗯，大观茶论非常的有对于饮茶有指导性。那么宋徽宗这么爱茶，所以说他的这个大臣呢，包括这些每个地方生产茶的这些区域，他们一定会选择最好的茶， 嗯， 来给我们的宋徽宗这个老先生来享用吗？ 对呀，好东西都得给皇上嘛。 是，所以说当时最极致的这个茶的一种采摘，还有一种制作的方式，我们用四个字，就是龙团凤饼。 嗯， 你看龙和凤，它一定是只有皇家才能够享用， 就达到了最高的级别。 是的， 嗯， 而且它的这个全都选的是最细嫩、最顶尖的这个茶芽。 嗯 嗯，因为这是最精华的部分嘛，嗯，给这个皇帝享用。好，那么到了明代以后，那我们知道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嘛， 嗯， 其实朱元璋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出身， 对，原来是和尚，后来这个跨专业了哈， 对， 当了皇帝， 对，没错，跨领域了嘛，那是，嗯， 跨界的， 是。那么所以他就觉得不行，这个前朝的这种制茶的方式太奢靡了， 嗯， 太劳民伤财了， 这茶不能这么喝。 对，茶不能这么喝。好，那个一声下令，那么我们以后通通喝散茶。 嗯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喝茶的时候，我们能见到这个茶的形态也无非就两种， 嗯， 一种就是散茶，对吗？就是没有任何压饼的， 嗯， 也没有饼，也没有砖，它就是一个散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普洱茶呀，或者是白茶呀， 嗯， 基本上都是做成这种饼状的， 嗯 啊，当然普洱茶也有做成这种方砖状的， 嗯， 对吧？对，那么其实这都是受我们之前的这些他们的一种影响，嗯，那么所以说朱元璋他。完全推翻了前朝的制茶的方式，所以说散茶就开始在明代流行开来。 嗯， 那么随着它的茶的形状的变化，那么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嗯， 那么在被宋代人引以为傲的点茶的方式，以及被唐代人引以为傲的这个煎茶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了。 嗯， 已经成为历史了， 翻篇了。 对，完全翻篇。 嗯， 那么就成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称为明代的饮茶方式，就是一种冲泡。 嗯， 就是冲泡法， 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的。 在使用的，比如说紫砂壶。 嗯， 那我们知道紫砂壶其实就是在明代出现的。 嗯 啊，那么用紫砂壶来冲泡茶，那它就很简单了，不像这个陆羽的时期，24个 还得用罩里。 对，24个这个 还得三 费，这个器具，没错，你还得三费，还得后汤啊， 嗯， 等这个水开。那么 也不像这个送蛋，你还得点，你还得击符，还得击符有力，还得掌握技巧。 嗯， 那么 化繁为简了。 对啊，你说的，哎呦，这个米夏老师说的很对，就是中国人饮茶，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删繁就简、化繁为简，而且不断的寻找这个茶的真正的味道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生活化了。 是，为什么说它是寻找一个茶的真味呢？像我们刚刚讲到，战国时期，包括唐代以前，我们饮茶都是要把茶跟菜、跟米、跟芭蕉、跟胡椒在一起， 它是和很多东西在一起的， 是不纯粹、包括唐代也是，你看陆羽在茶经里，我们刚刚讲到，他说在这个你在煮茶的时候不是要三沸吗？那么第二沸就要往里加盐 哦， 你能想象吗？要往里加盐， 盐茶 是，真的是要加盐，要调味的呀。 要调味的、 对，所以说你想想那、那 还是在烹饪吗？我觉得 对，它依然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喝茶的味道，对吗？ 真是茶汤的感觉哈。 是到了宋代也是，我们说这个宋代人喝茶，比如说你要给这个给朝廷给这个宋徽宗进贡这个最顶级的龙团凤饼，里面也要加东西，要加一种香料，非常珍贵的香料。所以说其实皇帝喝到的依然不是这个茶的本身的味道，因为我们说茶是一个至洁至净之物， 他没有喝到原味儿， 是，反而到了明代开始， 中 国人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说开始追求这个茶的本真的味道，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感谢，就是明代东吴地区，其实就是江南地区，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苏州、安吉、湖州或者杭州这个区域的这些江南的名士和江南的文人们，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吴中四才子，比如说文征明啊，祝枝山啊，当然还包括鼎鼎大名的唐伯虎，他们这些才子，他们既是这个诗词歌赋大家，同时又是绘画的高手，同时也是非常非常热爱茶。 对，其实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啊，它如果走向雅化，或者说它的这个品级这个 level 一旦提高，都是文人参与了。 是 啊，那文人参与的，我们说附庸风雅嘛。 是附庸风雅 啊，就是再次把它提高，并再次让它 升华到一个境界。 对，升华之后又生活化， 是， 那它其实整个又提高了啊。 是， 这是唐公子给我们仔细的梳理了茶在中国唐代、宋代、明代 不同的样貌 啊，不同的样貌，它的流变过程啊。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依然在喝茶，可是似乎少了点仪式化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像日本茶道那样繁复啊，那样有仪式感。但是我们生活中依然有茶，茶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我们稍后的节目中继续和您聊。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时间11:4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叫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作家唐公子就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心中的茶。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人很早就接触到了茶，又说到了茶在我们漫长的历史文化中它的演变，它不同的样貌，它不同的样态啊。我们今天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人喜欢茶，但是又有很多人觉得其实你们说的那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喝茶的这个经验，我也没有感受到茶有那么好啊。那么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感受茶的好，茶的美，这可能是唐公子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啊。那其实有人曾经这样说，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喝茶变得苍老又实际， 是的， 这是一个结果。您可以尝试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是蛮有触动的。这句话其实是出自日本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叫冈仓天心。那么是冈仓天心老先生，在他的一本风靡西方的一本茶书里边，叫《茶之心》。那么他里边写了这句话。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日本和中国它有文化上的很多的相通和相似之处啊，那么因为是历史的关系啊，那么历史的渊源。那么当冈仓天心以一个日本学者的身份来审视我们近代中国茶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像刚才米夏老师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近代中国人对于茶的态度是变得既苍老又实际。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么我想是因为我们知道，从我们整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茶文化，我们的文化一直处在一个不断的演变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文化现象它在什么时期会变得兴盛，变得繁荣？答案很简单，其实文化的兴盛，文化的繁荣是随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朝代，它的兴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一个水涨船高，就这样一个关系。那比如说盛唐时期出现了陆羽，宋代的鼎盛时期我们说有宋徽宗，有这个苏东坡，有黄庭坚啊，然后有王安石，唐宋八大家啊。那么明代呢，就是我们说有吴中四才子等等啊。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历史课本都告诉我们，其实因为近代中国它一直处在一个战乱频仍，或者说我们说民不聊生，甚至是生灵涂炭，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国力亏空，那然后我们的经济比较的凋敝，那么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和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下，人是没有那种心情，也没有那种心境，也没有那个条件来喝茶的。 温饱尚且成问题。 对，温饱尚且成问题，你还谈什么喝茶？你要知道茶是要有助于消化的。 我这喝完了更饿了。 是的。所以很简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近代中国确实随着国力的这种衰退，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茶文化，其实也是呈现一个式微的样貌。那么同样的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意义上，你看，从国家政府，从国家层面上，包括习大大，对吗？彭妈妈这些，我们说都在谈，我们要尊重，要让大家认知，我们要复兴，要复苏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复兴我们的茶文化，那么为什么呢？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实力增强了。那么当我们在经济实力增强的时候，同样我们也需要文化的富强。所以这就是跟冈仓天心评价近代的中国人饮茶的一个形态产生一个鲜明对比，因为我们很 很清楚的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人呢，就是喝茶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对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因为大家真的是说 有这个心思， 对，就是你有这个心境， 也有这个需求， 没错， 嗯， 对，就是我们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的享受和物质的丰裕之后， 嗯， 就像马斯洛的心理学讲的第六个层面， 嗯， 我们开始追求这种心灵的精神的， 对，精神上 的 追求， 嗯，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你住的是可能现在是一个西式的房子， 嗯， 你所住的这个小区的名字， 嗯， 它也是以罗 马 拜占庭， 嗯， 什么爱琴海命名的， 嗯， 但是从最终意义上讲， 嗯，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依然是要回归自己的文化， 嗯， 你要回归到本民族的本土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 嗯， 那么茶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一个最好的载体， 嗯，是，我们说文化说传统啊，其实我们在找一种归属感， 是， 嗯，比如说每每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干着同一件事情啊，大家忙忙碌碌的在买对联，在买鞭炮， 是， 这时候你会有一种归属感， 是， 整个群体你和他们是步调一致的， 是的，而且你有一个角色认知， 对，你会觉得很温暖，你会觉得很安全， 是， 这就文化带给你的力量啊， 是， 我们行走的太快啊，古人可能特别向往一日千里，你看嫦娥奔月，一个筋斗云多少十万八千里啊， 是， 但人会有这样的为难，就是当你真正得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现在高铁多快啊， 是， 是吧，你不在千里共婵娟的时候，你得到了之后，你又突然有一种心理上的落差，你很为难，哦，我得到了，你会有一种荒凉，有一种无奈， 是 啊，每每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精神上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种载体，需要你回归传统， 是， 你去找心灵上的那种安全感， 让灵魂跟上脚步， 对，我得有归属感啊。那么刚才唐公子也说了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茶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是的， 那如何让大家找到这个载体，那比如说唐公子，你看你的书上你的展都那么漂亮， 嗯， 你的茶都那么看着都高得上，可是我并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或者我一开始门槛我没有你那么高， 嗯， 我能不能走进这种啊诗书画的这种茶呢，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这个茶，我可不可以够到这个雅上， 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讲茶它真的是有它的多面性，茶是它既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呢，第一我觉得就是不要去过多的谈论那个价格， 嗯 嗯，我可能我们关注的是价值， 是的， 是我们关注的是喝茶本身的这个价值，那么首先从茶的类别来看，那我们中国因为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茶的产区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长江以南，那么长江以南的所有的这些地方，他们茶的类别非常多，我们是有六大类别，那么每个类别之下呢又有很多品种，其实如果单看价格的话大家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的， 嗯，这是空间很大， 是，这是第一点，所以完全不要有顾虑， 茶和我们之间是很亲近很亲密的， 很亲民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陆羽在茶经里谈到的，他谈到这个气，喝茶的器具对于茶的重要性， 嗯， 器为茶之父嘛，嗯，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我觉得哪怕你在这个办公室的办公桌的小小的一角，哪怕你在家里边在客厅或者在阳台小小的一角，你只需要有哪些最简单的茶具呢， 嗯， 第一需要有一个 茶壶， 茶壶，对吧， 嗯， 你可以是个盖碗，也可以是个紫砂壶，然后呢有一个公道杯， 嗯， 然后再有一个主人杯就可以了， 嗯， 就三件吗， 就是 它可以上升到仪式化，好多件， 是 也可以简单的， 也可以大道至简。 对，大道至简，就这么几件， 完全进入到我们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中来。 对，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是啊， 就是可繁可简， 是的， 可上可下， 是的。 价格啊，价值不是由价格决定的。其实你喝到的茶未必有那么贵，但是你喝茶的时候心里美极了。 对，那这种价，心境是最重要的。 这种价值也许是喝了高价茶买不到的。 是的，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啊， 时间过得真快， 好快哈。其实我们聊的时候应该喝两杯茶。 是的， 说说唐公子日常的读书生活吧，你有什么书想推荐给大家吗？ 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因为我在工作之余这五年来，包括接下来，其实我更多的时间还是花在跟茶相关的一些著作的研读上面。比如说像刚才讲到的这个茶经，因为茶经之所以是称为是经，是经典嘛，它一定有它的很多的内容，很多的价值点，值得我们再去推敲，去挖掘，去传递。所以说像茶经，包括宋代的茶录，明代的茶书，等等跟茶直接相关的这些著作，都是我在一直在研究，不断的做笔记，不断的去做思考。对，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跟茶相关的这些，因为我刚才谈到，我说茶是我们中国文化很好的载体。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这些诗歌的部分啊，我们的诗词，唐代的诗歌，宋代的诗歌，或者是明代人的小品文，或者是清代的小说，类似于《红楼梦》这些，其实通过阅读，通过不断的去感悟这些诗词歌赋，反过来你对茶会有更深的理解啊。所以说我现在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在大学时代读过的所有这些相关的文学作品需要再过一遍，需要甚至多过几遍，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其实我们讲饮茶，我觉得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就像修行一样，它有不同的次第。那可能最初我们是被茶的味道，被它的外观所吸引，那然后第二个境地呢，可能就是被茶它本身的一种美感，茶席的美，茶具的美，茶空间的美，被这些美感所吸引，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最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它的一个精神，甚至是一个哲学，一个层面的领悟。那么茶的精神性又跟我们中国文化的哲学息息相关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的发展史啊，包括哲学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它的特点也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和了解。通过这种，我觉得陆游曾经说过两句话，就是说是写给他的这个孩子们的啊。 这两句话也送给听众作为寄语吧。 哎呦，这两句话特别重要。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如果欲喝茶，功夫在茶外。 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是的。 特别快乐能和唐公子一起聊天，聊他这本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如果大家有机会找到这本书和唐公子一起分享我们生活中的茶，也感谢大家关注北京故事广播啊！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再见。 好，再见。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